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2号星期六，农历3月26，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给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北京培理职业学院回信，强调发扬传承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和精神，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 张德江会见普京，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支持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六部委联合启动健康扶贫工程3个一批行动，明年实现大病集中救治，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 环保部再度回应渗坑污染问题，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日本近百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做善成，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4月19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专机到达北海市，下午首先来到合浦县汉代文化博物馆考察。 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早在西汉的时候，广西的河。 习近平详细了解汉代合浦港口情况，了解汉代北部湾地区对外通商交往史。他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开博物馆，习近平乘车到铁山港公用码头，查看码头运营，听取北部湾港口规划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通过港口经济区同东盟开展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的做法和成效。习近平指出，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港口建设和港口经济很重要，一定要把北部湾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为广西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开放合作多做贡献。正在现场作业的码头工人看到总书记来了，激动地围拢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勉励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树立和展示当代工人阶级良好形象。 一带一路建设啊，是人心所向，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的大开放、大开发，推动我们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最终实现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希望我们携手同心，圆我们的中国梦。 好！ 总书记热情洋溢的话语，使在场每个人都深受感染。随后，习近平还考察了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他指出，保护珍稀植物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一定要尊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20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南宁，考察了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对公司勇于创新创造给予肯定。他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做实体经济，不能够脱实向虚。搞好制造业啊，要推动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让它转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也是生力军，攻坚克难、打硬仗，还要靠我们的主力军。 20号下午， 习近平在南宁考察了纳考河生态综合整治项目，听取南宁市内河水系分布、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介绍，实地查看整治成效。 你们怎么样？住在这一带感觉怎么样？环境？ 环境非常好。 大家满意， 满意，满意， 也是一个标志。祝你们幸福的生活。 习近平指出，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要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美丽形象的发力点。随后，习近平来到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听取基地总体规划和运营介绍，视察基地入驻企业的成果展示，了解基地推动外地企业同本土企业协同创新发展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情况。他强调，开展区域合作和经济技术合作，重在互利双赢，创新和创业相连一体，共生共存。 这个技术啊，它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啊，而且这个东西它是相互的，最后它是这个互利共赢的，彼此感到受益，你才可能合作交流。适宜的种子是吧，在这适宜的环境中啊，开花结果了。 对对对。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他对大家说，请一些不同行业的基层代表来座谈，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开好党的十九大的建议和期待，大家可以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与会基层代表联系实际，从不同角度谈变化、论发展、讲成绩、摆问题、提建议、表期待，心系大局，言辞恳切。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交流，发表了重要意见。在听取了14位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制定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召开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逐步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筹备党的十九大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以多种方式广泛吸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 基层的同志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和生产工作一线，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最直接，同人民群众联系最经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感知也最真切，往往能够提出很多朴实具体反映群众心声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发扬民主筹备党的十九大，要高度重视基层同志的参与和作用。 习近平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注意把各方面新情况、新问题、新期待，特别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建议、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收集起来，通过合适渠道反映上来，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会后，习近平同基层代表合影留念。 考察期间，习近平听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广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真抓实干，把富民新贵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指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广西有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全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夯实提升中国东盟开放平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提高农业综合素质、效益、竞争力，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现代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做好。习近平强调，广西是革命老区，是贫困地区，也是边境地区、民族地区， 脱贫攻坚工作做好了，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就有了坚实基础，边境建设搞好了，民族事业发展了，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也是极大促进。这几项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一并研究同步推进。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要采取超常规措施，要加快老区建设和发展，让老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幸福日子。习近平指出，领导班子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火车头，建设好领导班子是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关键，也是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关键。特别要提高领导班子思想政治水平、专业化水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水平，强化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各级领导干部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一行，在勤学苦干、多思善务中尽快成为行家里手，全面取得领导工作主动权。要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培训，使各级领导班子都立好规矩，形成既激发个人又依靠集体，既信任鼓励又批评监督，既包容失误又及时纠错，既团结协作又不违原则的良好政治生态。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给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向他们致以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历经77年风雨洗礼，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不懈努力。今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和运动重要发起人、培黎学校创始人路易·艾黎诞辰120周年。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和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希望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发扬传承爱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和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 央广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到20号赴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马特维延科和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在会见普京时，张德江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中俄关系大局，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全力发展好、维护好中俄关系。普京总统请张德江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希望两国立法机关保持密切合作的良好态势，推动俄中关系发展取得更大成果。在俄期间，张德江会见了俄中友协积极分子，向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拜谒了列宁墓，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还考察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各位听众，今天我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将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首次交会对接。我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并机直播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首次交会对接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部署推动冷链物流行业健康发展，保障生鲜农产品和食品消费安全。意见提出，构建全链条网络化、严标准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到2020年 生鲜农产品和易腐食品冷链流通率、冷藏运输率显著提高，腐损率明显降低，冷链服务水平大幅提升，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央广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通知，支持辽宁中部、吉林中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唐山、山西长治、山东淄博、安徽铜陵、湖北黄石、湖南中部、重庆环都市区、四川自贡、宁夏东北部等12个城市经济区建设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并明确了各示范区已初步取得的经验及建议下一步重点探索的示范领域。通知要求要形成政策合力，加快落实支持示范区和示范园区建设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出台可操作有特色的配套政策，优先安排在示范区实施各类改革创新试点，支持示范区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取得突破。 昨天，中共河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当前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的决议，研究部署做好当前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全会强调，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要坚持依法依规实施严管严控，确保新区开局起步工作科学有序，要建立最严格的管控制度，使管控工作管得好、稳得住，守住稳定、安全、廉政底线。要继续加强房地产管控，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切实管住新区、新区周边经济交界地区的房价地价。要加强法治保障，强化执法监管，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和打击炒房、炒地、炒股投机行为，严防不法商人借新区炒作牟利。要从河北省机关做起，从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亲属做起，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响应省委号召，绝不参与炒房炒作，全力支持新区建设。要研究制定与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人口和住房政策，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路子，创新城镇住房保障体制，保障民众住房需求。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新区规划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赵克志， 确保国家政府建立的广泛的民医一体体制，两项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工作。 卫计委、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健康扶贫工程3个一批行动计划》。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昨天表示，今年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要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实现了全覆盖，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覆盖贫困人口。然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要求，全面建立农村贫困人口健康卡，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每年开展一次健康体检，组织乡镇卫生院医生或村医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签约服务。2017年，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要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 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约有330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约有400万人，其中15至59岁劳动年龄段的患者占41%。组织对患有大病或长期慢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分类救治。 王培安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食道癌、胃癌、直肠癌、结肠癌、中末期肾病、儿童白血病和儿童先心病等大病集中救治工作，2018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第一书记中，有一支46名退伍军人组成的特殊队伍。他们自2015年4月分别进驻到各贫困村以来，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伍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被当地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誓拔穷根的好书记。央广记者韩民权，达州台记者王璐报道。 原来是个死个地方嘛，现在这边我好了嘛，房子给我们整好了嘛，修好了嘛。 渠县万寿乡林杆村村民裴东和其他20多户村民今年春节搬进了新家。然而3年前，林杆村还是一个交通信息不畅、经济落后的贫困村。2015年4月，退伍军人廖阳主动请缨到林杆村担任起第一书记，刚到任便组织村干部实施水电气路通讯等5通工程，又带领大家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生态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园。如今已有22名贫困户在园区务工，人均年收入比以往多了6500元。73岁的蒲海泉说：“ 现在肯定幸福嘛， 比以前幸福得多。我们全体的农民收入也增加了。60、70岁的老人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 都是1000多块啊。” 和廖阳一样，永兴镇永西村第一书记李玉也是这46名退伍军人中的一员。在李玉看来，群众家里无小事，村里的贫困户方本军因患白内障，生活十分不便。在李玉的帮助下，不仅眼疾治好了，家里的危房也进行了改造，生活有了很大改观。 白内障啊，所以我这次 白内障我这次做了，可以上坡下坡，不要人牵，我走路不成问题了。 3年时间，永西村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的65户贫困户已脱贫35户，今年将实现整体摘帽。永西村村主任卢培轩坦言，这得多靠李书记的工作。 李书记是一个实在的人，脚踏实地，对群众是相当温和的。 在脱贫攻坚的每一仗中，渠县这支特殊的队伍虽然脱下了军装，但都亮出了军人的精神与勇气。李玉说：“ 因为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军人呢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受各项任务，不管有多困难，我们必须克服，这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正在组织土壤详查，继续调查渗坑事件。东南沿海地区高铁票价不再一刀切。京津冀三地携手向全球招揽人才，提供3020个关键岗位。请听报道。 环保部环境局局长田卫勇表示，对于渗坑背后的违法问题，目前环保部还在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这2起渗坑啊这个事件来看，至少现在涉及到2个方面的违法的行为。一个方面呢，不管它这个渗坑这是怎么形成的，历史怎么多年这个发展的，是属于用渗坑渗井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第二个行为呢，非法的排放倾倒危险废物，环保部正在组织土壤的详查，这个详查的结果将来会把全国有多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摸清楚。环保部对这一类的问题是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姑息。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从昨天起，东南沿海高铁的车票价格将不再一刀切，而是根据各车次的客流状况呈现差异化。此次调价涉及东南沿海时速200到250公里的动车组高铁动字头列车部分票价，沪杭、杭甬段时速300公里高铁动车组票价不再调整范围。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 根本原因一个就是说它现在的亏损严重，另外一个它现在的价格水平太低。因为现在的一般的高铁是每公里每个人差不多是4毛钱，4毛2、4毛3，或者就是到4毛5，太偏离它那个理应的价格水平。 有分析指出，票价调整后，乘客的购票出行增添了灵活性，对于价格比较敏感但时间较为灵活的旅客，可以避开高峰时段，降低出行成本。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4月20日，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面向全球发布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目录。此次集中发布京津冀三地750家重点用人单位的重点岗位需求3020个，覆盖教育、科技、卫生等30个行业领域，涉及重点基础研究、教学科研、企业管理以及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河北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田光斌： 从咱们需求行业来看呢，前5个主要是现代服务业、机械制造、IT 信息技术、通讯电子、教育培训，也约占咱们总体参会单位总量的74%。咱们这些经济的岗位啊，普遍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部分高校呢还有安家费啊、科研经费等等。 河北台记者孙兰、石家庄报道。 中央国家机关部门机关党委书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专题研讨班，4月17号到21号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中央国家机关52位部门机关党委书记参加培训。 证监会昨天通报，前深交所工作人员、曾任股票发审委兼职委员冯小树违法买卖股票被罚没4亿9900万元，同时对冯小树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强调，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只要符合党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要坚决改，大胆试。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认为，改革就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党员干部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新华网进一步指出，让主要负责同志拿出改革担当，需要辅以激励和惩戒措施，要给敢于改革的同志更大的发挥空间，对敷衍塞责延误改革的应严肃问责。 据统计，目前整个杭州地区被随意丢弃的共享单车已达4000多辆，这些车子被集中堆放在几个露天场所，日晒雨淋，却没有企业认领回收。 中国经济网评论，所谓共享就是通过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提高物品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企业任凭共享单车废弃街头而不回收，与他们打出的共享理念背道而驰。 人民网建言，企业要讲经营效益，也要讲社会责任，希望有关企业尽早把这些曾为他们生过蛋的功臣领回去。 最近随着《人民的名义》热播，剧中令群众叫苦不迭的蹲式窗口在现实中被陆续曝光，继郑州市社保局、株洲火车站派出所后，云南省宜良县旅游局也被爆出设有2米多高的意见箱。 央广网评论，令人仰视的意见箱拉开了政府部门和群众的距离，反映了权力的傲慢。像绣花一样管理城市，需要公共服务更加注重细节的打磨和完善。 继裸条借贷曝光后，广州数百名大学生又受到了培训贷的坑害，有学生被催债机构逼债，表示真的让人活不下去了。 法制日报评论，裸贷正甚嚣尘上，培训贷又汹涌而至，混乱的学生贷款充斥校园，监管方难辞其咎。 央视网指出，让精英校园承担起应有的防范责任，让莘莘学子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并能合理举债，非法校园贷带来的悲剧才会减少。 针对有媒体报道，为应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活动频繁，并已调整至高度戒备状态，国防部新闻局昨天回应，上述报道不属实，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保持着正常的战备和训练状态。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约90名国会议员昨天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神的祭品。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冯硕、张兆福、前程、方亮，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